学阶级的丧钟，一小撮阶级敌人怕得要死，恨得要命。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，大挂右倾方案风，疯狂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极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，实现复辟的迷梦。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，翻案不得人心， 翻案不得人心。历史在前进，人民要革命，亿万人民遵循毛主席的重要指示，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议，高举革命大旗，紧握战斗武器，向邓小平展开猛烈的反击。党中央两个决议威力大， 人民拥护敌人。